不停烧，一点点我怎么去蔓延，一点点我是怎么去蔓延，一点点我的心去蔓延，一点点我还在去蔓延，一点点我天天去蔓延，一点点我应该去蔓延。挡不住脸上火焰，上一路泪满双眼，跨不跨过夜的黑暗，为了再演那一柱最红的火种，挡不住脸上火焰， 말을해도소용없잖아요내속이어떤지도모르잖아요간절하게딛고있는발걸음당신은방황이라부르잖아 멍청한놈이라고생각하잖아뭐하고돌아다니냐고묻기만해그저선명하게살고싶은데모두들숨을죽이고는가만 왜남들가다른길걷는걸반항이라칭해니들이생각한것보다내삶은더진해당신이몰라줬던그시간들동그로바꿀수없는소중한나의걸 Beautiful in my 많은상처들 Oh no 나의별에따라이밤을세워 Fly up 두팔을펴 Go way up 날아가고있어 Hands up 마음대로가마음 그곳에서꽃이피고노래부를거야 We just threw up away 우리모두낯선길을걸길을걷는사람들은먼지처럼바쁘게움직이죠겉으로눕고들었지만사실은두려운거 어찌밟으려해피지도않을걸때묻지않은마음에상처하나주는걸 그럴대수롭게생각지않지그걱정이자리못뻗지 We are safe 그것이내게할수있었던최선의방법적어도소신을지키며살겠다는굳은집념멋대로바꾸려하지마여태껏내가다가온길매일같은시간에살고있길 Stay young 우린벌써질거야 It will be just fine 겁내지Oh no Stay up 잠든꿈을찾아이밤을깨워 Fly up 두팔을펴 Go way up 날아가고있어 Hands up 마음대로가마음대로가 Yeah yeah yeah yeah I can make it right제가다시끝났고너와나어디쯤일까 작은발자국을남기고다시떠나우리만의낮은밤으로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hey,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情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对你的尝试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on Hold on 这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oh.

全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9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好像是绕着霓虹转的演唱会。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心碎。每一次和你分开，只剩了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能作为借口，我终于最明白，幸福搭配悲伤，痛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没欠你的我不能给。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滋味。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于最明白。King Long 先生，每一次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 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于最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正在放送中。任何时候对未来感到焦虑、恐慌和不安，都可以拿出纸和笔来分析自己的现状啊，在上面写写画画，优点、缺点怎么样提高，通过这种具象的计划来缓解对未知的恐惧。我们继续听歌。 Ooh. 需要离开 Say goodbye， 等待才让我知道多么无奈，没有你我不能精彩，多希望把思念变成风吹到你身边，呜呜呜，你走的那一天，星星在为我们流泪，把时间停下来。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后我无力的看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怕

音乐感动心。